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我常饰演浪漫的角色，实际生活却是咖啡浪漫了我。旅行在东京、北京、香港、台北，咖啡 Latte 是我唯一的享受。衷心推荐最新型 Lavazza EP2500 咖啡拿铁专用机，上网输入免购机02-7711-7701。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你还愿意爱我吗？ 等我变了之后，我就不再爱你。 9月6号，张芸京全新大碟抒情主打《等我变了之后》。 是我无度变成我的权利。等我变了之后， 泡耳音乐。 UFO Superstar。 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狮子合唱团。 We are the lion。我们就是一帮骄傲的猎人，你我共存在飞碟内部，有种的陌生感，就爱电影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心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frame. Oh, Don't talk anymore. 12:05，欢迎你来到今天9月17号星期六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又到我们马克信箱的时间了。然后今天没有生日寿星，所以没有 Happy Birthday。如果你想要在一开始让我们祝你生日快乐，或是想要点歌，有些小小愿望我们可以完成的话，欢迎你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然后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就有。每个月都有开心的文章，你就在下面回复留言就可以了。然后也要呼吁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好吗，加入我们星期六的马克信箱。 好的，我就是从六月份一直叽叽叽叽叽到叽到现在的回信我总算全部回完了。我晚了一季， 所以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嘛？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对，就是大家之前写信给我们，可能都会，如果你有附上回邮信封的话，回邮信封就是你寄信给我们，里面呢要再塞一个空白的信封，也不算空白信封，里面要塞好一个写好你家地址的信封， 还有你的姓名， 对，然后还要贴好邮票， 里面再放一张空白信纸， 对， 就像是。一个已经 ready 好的人只等我们写下字粘好又可以寄回你手中的状态。 是的，然后我们就会回信，但因为我有很严重的拖延病，所以就像六月份寄给我们的我九月才回到。就是从六月份那时候说可以帮我的指考加油吗，然后最后现在都已经中秋节快乐了。 所以照理说如果你想收到我们寄给你的圣诞贺卡，你应该在最近就 现在差不多现在。 对，你现在就要写信给我们，然后附上一张圣诞卡片，那你就会在12月的时候准时收到。那如果你是想要我们送你农历过年新年快乐的话，那可能 差不多11月的时候 对 你要写信过来，就是祝伟人生日快乐。 之余也可以附上一张新年贺卡，这样你新年也可以收到我们寄给你的信。 是是是，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征求，如果你们是有做贴纸的人， 嗯， 就像之前那个谁啊，黄阿玛，黄阿玛之前送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贴纸， 嗯， 对，然后所以就是每次回信啊，就是回邮信封的时候，我都会用黄阿玛的贴纸来粘 贴上去吗？ 对对对，什么领养代替购买啊，然后就对睫毛好一点啊，等等之类的。 嗯， 所以如果你也是有， 等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完全都没有在用我送给你的那个东西？ 诶，对耶。 因为呢那时候我就有时候去日本之前我会先上网搜寻哪一些文具好像是日本 厉害，日本文具， 对对对，因为日本做文具太强了。那个时候我刚好是看到有一集电视就在介绍各式各样日本最就那个时候来说很新的对很夯的文具，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他做的跟那个叫什么啊， 立可带， 立可带一样，可是他弄出来是胶带， oh. 而且他是两面都是粘的，所以你拉出来那一段除了可以粘在上面，它附着出来那一段也是粘的，等于是你直接信封盖上去，它就 所以那是双面胶嘛， 对，它就等于拉出来双面胶，可是你等于拉出来你就一面已经粘好了、 啊、哦，拉出来的时候一面已经粘好了， 嗯， 所以你把上面那个撕掉后变双面胶， 不用撕啊， 什么意思，那怎么样变两面都是粘的， 就是你滚出来的时候它那一面就是粘的了， 哦， 你直接把那个信封折下去就粘住了， 哦，所以滚出来就是双面胶啦， 嗯，所以那时候就说天哪，我就想说因为之前我们马克信箱回信都是累积到一段之后然后开始捧的那一叠然后开始撕胶带啪啪啪啪 啪, 啪、嗯嗯嗯、我想说哇天哪有这个就太方便了，我就买了一个，我还生怕太好用，所以我连里面那个替换包 都买好了， 都买好了， 真的假的， 殊不知 你连替换包也有买给我， 就是你又还没有用完我就没有拿给你啊， 哇， 殊不知你根本就没有用， 哇，你就是一个后辈鼓掌，欸，你还在等我，就是说 因為 你还在等我的那一天说欸吴玛丽那个用完了， 欸，那个很好用，那个没有了，我就说哦有啊我都买了， 脑补脑补啊，结果根本连用都还没用， 真烦， 黄阿玛赶快再寄新的贴纸给我们吧。 欢迎大家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就可以了。 上个礼拜呢，我在家里面自己听马克信箱， 嗯， 我觉得我的怪笑好烦哦。 你怪笑是有哪种笑容？ 就是刚刚啊， 可能你我笑声真的好怪哦。 你再笑一次我听听看。 非常弱智、欸。 我只知道我以后在马克信箱我都要坚持我耳机里面听到的声音。 为什么？ 因为有一次你跟我抱怨说，我觉得我麦克风很大声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一间录音室 怪怪的， 这边听跟那边跟你 对 面是不一样 的， 然后你就不知道要 follow 谁。就有一次我回家来听马克信箱，就你说你这很大声那一集，你的声音根本就小声到爆。我的听众就是要不停的转大转小，就是到我的时候就可能比较大，到你就变很 murmur。 所以那这样我只要不要戴上耳机，一切就没问题，对不对 ？Yes， 你就是控制在我手中就好。哼，今天就连续 以后都给你控制，我觉得太棒了。 只有这一 间，刚刚听众大家有听到，就是吴玛丽她发表了一个很霸气的宣言。我觉得我的人生当中，我就很喜欢当那个 follower， 我很喜欢就是跟随着那个很有力，然后又很有原则，然后又很有计划的领导者。我觉得吴玛丽就是灯塔，就是明灯，她就是要指引我前往西方极乐世界。我都要 follow 她，然后她就是很快要做那个新的 line 贴图，然后还 有 新的年历2017。 把你关掉。重点我只是要说，今天是连续假期，然后我们的信件很少，所以今天我们要慢条斯理的来回信。 音乐全主打， 颠覆摇滚，前进巴士底的疯狂世界。 One near out the other, burning bright right till the end. Now you'll be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In my thoughts you're far away, and you are whistling a melody, whistling a melody, crystallizing. 超越800万销售记录，全英音乐奖肯定，登基英伦摇滚新霸主。 You might have to excuse me. I've lost control of all of my senses. You might have to excuse me. I've lost control of all of my words. So get drunk, call me a fool. Put me in my place, put me in my place. Pick me up, up off the floor. 巴士底乐团《疯狂世界》。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谁最了解指纹能做什么？刑警、侦探 ，ZTE V7 Lite 即将为你揭晓，敬请期待。 我是陈美凤，我发现台湾充满才华的孩子其实多如繁星，但却不是每一个都能顺利成长茁壮。请与美凤一起支持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希望魔毯计划，让台湾190,000弱势学童能安心回到学校展露才华。捐款满3000就送希望魔法金哦。捐款专线02-2358-3555。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空中 想家，就爱点你 UFO。 信箱。 开始第一个小时为你选播的歌曲是来自于 Kilolo 这张专辑，他说 Kodomo to isshoni kikitai Kilolo no uta， 想要跟小孩一起听的 Kilolo 之歌，跟各位青春点点点的小朋友一起来听哦。 你刚刚说了一段日文是什么东西啊？ Kodomo to 小朋友， 跟小朋友， 跟小朋友 isshoni kikitai 一起来听， 想要一起 听，想要一起听 Kilolo no uta Kilolo 的歌， 哼，你总在那边演这些。下个礼拜的 ending， 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以为我日文已经很久没念了， 都听得懂啊。 我已经使出洪荒之力了。 上礼拜的尾声就是有那个 想 认真的 魔人， 对， 是认真的听众，然后他问了一些问题，是不是？所以我们把他说这个问题太值得留在 我们从 花一整集来做， 反正时间那么多，我们从 ending 的部分复习起。他说因为他怕闹心慌，所以他做了两封马克信箱的护身符，那这是一些关于节目的问答，娱乐性，不是严肃的，看看两位还记不记得。那区分成马克题、玛丽题、共同题，共同题就是可能强强也有可能知道，看看两位或三位知不知道正确解答。好的，所以上礼拜觉得 ending 的时候回这个实在太浪费了，所以就想说留到下礼拜，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玛丽题跟马克题、强强题、综合题，所以现在要来问了吗？ 护身符， 这是一个比赛吗？ 第一， 这是比赛吗？这是比赛吗？ 他们有说比赛吧？ 这是抢答了吗？需要抢答吗？这是心脏病吗？这是九九吗？回转，暂停，九九。 他这个是2008年，他说印象中2008其实是很欢乐的，不管是当时听节目的印象，还是后来听录音档的内容，活力无限的主持哦。 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嘛， 8年前 那时候刚开始啊，2007年才开始哎， 好久了。 对啊， 2008年的1月，从下半月开始。专访来宾有飞轮海， 我没有访过飞轮海，没有，我们没有访过飞轮海， 我也没有印象我们访过飞轮海、欸， 我们没有访问过飞轮海。 可是你后面三个我知道都有，郭采洁、郭子乾跟小雨。 飞轮海是 我记得那一天他们可能上夜光家族，然后他们好像就是因为跟光宇哥聊得很开心，所以好像有一个讯息没有讲还是什么干嘛的， 他们留下来讲， 吴尊跟陈亦如留下来了一下下，只有这样，留下来了可能十分钟吧。 吴尊哦， 对吧，对吧，对对对。 好，玛丽提，当时的话题是讲有趣的名字变成的猜字游戏，当时玛丽说如果喜欢姓古的男生，那小孩要名字要叫什么？ 古怪。 你记得哦？ 我不记得啊，直觉。 我喜欢姓古的男生，我小孩叫什么？ 古惑仔。股票。 我确定股票不会再出现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少聊到关于股票跟金钱的问题。 股东会 也不会是这种路线。 好， 不是古巨基之类的、哦、 不可能，因为古巨基他是真的是一个名字，他真的是一个名人。 我喜欢姓 古天乐， 古小孩名叫什么？ 古姑姑 也不会吗？ 古姑姑好像是有可能是你说的，好像蛮有可能是你说的。 这好像那个噔噔的音效， 噔 噔 噔， 撕喽！ 哎、欸，要撕了！哎、欸，他做这么精美哦， 对啊，他是节目后面 ending 有一个可以撕的，跟综艺节目没两样。这个应该要开直播来玩， 真的哈、哦。 嗯， 还是我们就把它留到现场节目要开直播呢？ 不然我们留着护身符二好了， 好， 二不要用，因为它有两封信。 OK， 可第二封其实 因为这是2008年，第二封是2009年到2010年的问答。 好，谷仓，谷， 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个路线哎、欸。 你觉得应该是比较像古怪那种？ 嗯，古怪，古古古， 古沟，我猜古沟， 古沟跟古姑姑， 古沟或者古哥，古哥，古哥，是什么？ 哦、oh, ，我们在玩猜字游戏啦。 这是什么？ 小孩要叫古月湖啦，小名就叫虎虎， 虎虎来，虎虎蛮可爱的。古月湖 马克提，2008年1月16号， 嘿嘿， 听众的留言， 嘿， 让马克有点小生气的搞笑。 小生气， 听众说，我觉得什么什么比马克好笑。 嗯， 请问什么什么是什么？ P.S. 当天还有马克的军中同梯 calling 进来，我完全不记得你有军中同袍打他进来、欸。 我也不记得哎、欸，谁啊？ 我觉得什么时候比什么什么比马克好笑，什么什么是什么 P 奖、哦？ 哎，蛮有可能的哦。 我觉得 P 奖比马克好笑，请问这个是什么？ 可是如果是 P 奖比马克好笑的话，我应该不会生气，因为 P 奖真的蛮好笑的。如果说陈雨欣比我好笑，我就会生气。 是，那如果以你有点小生气的推断，应该是陈雨欣。 我猜是。 你准备好了吗？ 好，来吧。 噔噔，访客。 访客不是也是我吗？ 对啊，你自己跟自己生气哦。 等，访客从2008年就出现了、哦，访客这么早就出现，我觉得访客是很近的事情哎。 访客最近才没有出现，访客很久没出现了。 你知道为什么访客没有出现吗？ 为什么？ 因为你的意识扩大了，以前让你觉得不 OK 的东西，现在你都 OK 了 哦， oh. 所以你就不会再说访客要登出。你现在一切都觉得很习以为常。你再已经忘记访客这条，你现在已经完完全全就是坏掉。 还想说访客都多久没来？ 对，你就是已经就是对意识现在非常宽广。 综合题，某一天节目的结尾送给当时经理陈祥义先生的歌曲是什么呢？2008年1月25号。 嗯，我要钱。 P.S. 搭配着三年为了考试的一天引发的毕业在忙是哪一天呢？ 什么叫毕业在忙？ 我完全听不懂这句话、欸。 对啊，第二句话完全听不懂在讲什么。 我们送给祥义哥什么歌曲？ 我猜是我要钱，因为我觉得我们在那个 2008年很爱炒钱的事情，早期很爱炒钱。 应该一直 到我们是中期才在爱炒钱吧？ 是吗？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 中期有点翅膀硬了，才开始在那边挪挪舌说要钱要钱啊。2008年应该还是走拍马屁的歌曲路线吧？ 拍马屁哦，送什么？不可能送帅哥吧？不可能，帅哥。 那是有帅哥了吗？ 好像还没，帅哥。 这真的完全想不到哎、欸！我看， 哎、欸，你连猜都不猜，你就要那个、哦？ 这真的完全没有 idea 哎、欸！ 没有 idea 也要乱猜啊！ 不可以放弃作答，不可以放弃作答。 你继续猜啊！ 08年我要放什么歌送给翔毅？ 我现在看到答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哦？ 对， 答案是什么？ 王菲的《执迷不悔》。我们送这首歌给翔毅哥干嘛？ 干嘛、啊？我们在干嘛？当年的我们在干嘛？为什么？ 完全不记得。 下一题。 时间来到了2008年2月，2月份我们访问的来宾有深白色二人组三角 Cool。雨欣代班，当时有访耀眼剧团。 哦，完全不记得。 因为雨欣代班，还是带你的班，带我的班？ 我不知道啊。 玛丽体，你说了一个很妙的故事，关于妈妈说的故事。开车在路上遇到的动物是什么？ 开车在路上遇到动物，在台湾开车会遇到的动物就是老鼠、啊。 妈妈说的故事，开车在路上遇到的动物是什么？老人哦、啊。 我真的我不记得，完全不记得这一段啊。 天哪、啊，我也不记得哎、欸。 八年多前的事情，好难哦。答案是 夜晚开车突然发现的狗，那是我遇到的吧？ 所以你记得有这件事？ 我记得有这件事情，然后我跟我妈讲，因为那件事情我觉得很可怕，我甚至还把它写成一篇散文。 那这篇散文为什么不拿出来放在书里呢？ 嗯，我再想想看。马克提这 题，我想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还是因为它会放到书里，所以你现在不想讲？ 对，那个我没有很想讲。可能那阵我状态不太好。 是哦。 他说：“马克，请问过年前 好严重的事、啊。”我以为是就是有点好笑可怕那种。 他是蛮可怕，但他没有好笑。马克，请问过年前最后一天节目，然后我记得我跟苏小姐一起去北海道旅游过。 是。 然后我说了一些关于妈妈的543，其实是在抱怨她。 嗯。 最后你的结论说了一句话是什么？ 我的结论说了一句话。 对。那一年去北海道，我有抱怨我妈什么吗？ 有吧？买东西是不是啊？ 你说一直要买药妆比价、 啊、 比来比去的那个很烦。 我说了一句什么啊？嗯，不要跟妈妈出去。我说了一句什么？我不知道啊。结论是什么？很烂哦。什么？怎样？你看到火就上来？ 对。 怎样？ 有其母必有其女。 啊！我又怪笑了，对不起大家。 好像你会说的话哦。 有其母必有其女啊！ 我气到现在头都晕了。 哇、哦，这个好重伤哦。 综合题，两个人名单上最后一次合体的过年特别节目。 嗯。 当时推出了新单元。是青春冰果室。 嗯，好久没玩了。 请问当时给听众 call in 的题目是？ 第一次的青春冰果室 call in 啊、哦。 主题是跟电影有关，是不是？ 我啊，李姓艺人，姓李的艺人。 是吗？ 李姓艺人，然后就说， 哦，在那边跟他提醒啊，青春冰果室呢是有一阵子我们在偶尔玩的游戏，就是我们会比如说假设李姓艺人好了，马克就有他的冰果盘是李姓艺人25个，我也有李姓的艺人，然后大家打电话进来提供你觉得我们会写哪一些艺人， 对， 然后 看 谁 可以连线冰果， 对 对, 对， 然后所以因为在讲李姓艺人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说，哦，是谁很李姓吗？不是不是，就是姓李的艺人。 是吗？我觉得好像不是、欸、 姓李的艺人啊，李罗啊，基努李维啊， 才不是嘞！ 不是， 是讨厌的食物跟动漫人物。 为什么这两个会混在一起？ 可能有两题吧。第一题是讨厌的食物，第二个是动漫人物。 是哦， 李姓艺人。 但我没有做过李姓艺人啊，你记得吧？你不记得我没有理性艺人冰果盘？ 我真的蛮想说是跟电影有关的，哪一种电影？哎， 是啊、哦， 为什么？2008年的飞碟春酒，当时都还会告诉听众自己抽到了什么、嗯。我们现在有不讲吗？ 我们现在没有不讲，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抽不到奖。 两位还记得自己抽到什么吗？ 08年， 我进来几年啊？ 你进来3年吧，08年。两三年， 我抽到了 应该不是我扮大小姐那时候吧？ 大小姐很后面哎、欸。 大小姐很后面了。 早期我因为很烂哎、欸。 哇，你把头发撩起来，好像高中的你哦。 3000块吧。 嗯。 我猜是现金奖几千块。 嗯。 欧马克应该是什么都没有。 我猜我抽到咖啡机，我乱猜的，或是5000块。答案是什么？ 你当年得到的是陈辉文大哥提供的3000元 哦。 我抽中了台中资本平日住宿券。 嗯。 乔治抽到了20000元健康检查。 哦。刚刚20000元有点兴奋。 雨欣抽到了3天2夜澳门双人游。 哦，我好想要这个哦。 特别题，可是这个没有答案。 啊，没有答案呢？我以我们刚刚那个。 曾经有一度青春点点，我们要创造一个班级叫青春班，从1号开始征求，目前也只征到了6号。你还记得1到6号、7号是谁吗？ 太难了啦！我记得有蔡婉君，我记得有王令翔，其他我也不记得了。 应该也有那个谁吧？ 谁 在自己家里永和楼上开 bar 那一个？ 安格哦。 嗯，没有安格吗？ 我不记得，我真的完全不记得。 2008年3月专访的来宾有。陈心怡导演宣传《流浪神狗人》。 嗯， 玛丽提。 哇，三月只访问一个人哇！以前我们那个生意好清闲哦，好清淡。 肾脏死了，请猜一本中国著名文学。肾脏死了，死肾死亡死肾死 sense 哇，好厉害的联想 sense。 圣 中国著名文学《红楼梦》也不是啊，《三国演义》《封神榜》《金瓶梅》《 水浒传》 答案是什么啊？ 《世说新语》不知道 啊。好，一起想一想，广告回来再想。 间谍放送。 岁月终究没有留下当初和我一起听这些歌的那个人，这些歌经过时光流转，却在我生命刻下最深的一道痕。 在雨中身旁， 欧阳菲菲，雨中徘徊。 今夜我要找到你来陪我诉说情衷。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 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翁倩玉，祈祷。 终于多少祈祷在心中。 我是郭子，我们的爱相同，因而相同爱着每一首记忆中的经典。郭恒奇《爱相同》专辑，重现华语歌坛最具代表性的女伶经典。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运动员透过测量数据分析来精进技能，以获得更好的成绩。现在开始学英文，也可以透过大数据有效提升孩子的英文学习技能。数据分析，24小时1:1个人线上英文学习系统。更多详细资讯，请速拨0800-00-9986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预购一个全民男友，愚人字典集，爱你多一些。18岁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全新专辑《照亮爱》，环球即将交往。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 说过的不算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35，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汤哥想到了吗？肾脏死了猜本， 完全想不到，这种我都超不会猜的。 西游记， 哦，死腰子，西游记啊。所以刚刚其实有提到答案了，但我们根本没有想到。 马克提，2008年我们植树节的主题是什么？ 3月12号植树节，我们的主题是 如何种下一棵树吗？ 不太可能啊。 你在哪边可以买一个种子？ 但是我知道，就是在前一年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些节日好像有时候都会蛮有主题性的。 我知道青年节有搜寻过青年守则啊。 对啊，十大青年 植树节主题执法吗？ 那个时候还没有在执法吧？那时候我法多茂密啊。什么什么什么？ 2008年植树节的主题，我们就是再来一首跟树有关的歌曲。 榕树下那种，柳树下， 应该就只是大家来想跟树有关的歌。 那然后最后好像是不是开放到花花草草都可以，因为树太少。 2008年北京奥运，马克提出了什么需求？要听众协助帮忙想好点子。啊。你自己要求过的事情都忘了吗？ 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呢？ 你想要去北京玩吗？ 我一直想要去北京玩，尤其08年那个时候啊，想要去看奥 运。我知道了。 什么？ 可以住谁家？ 哦，是哦。是吗？ 如何携带台湾国旗入场？ 完全想错方向。 好。好笑题，3月27的主题是一起来讨论爸爸妈妈的奇怪癖好。某位听众说妈妈封尘味引发了主持人猜测。 妈妈封尘味哦。 我们猜测了什么？ 什么妈妈做八大行业哦。 某位听众说妈妈封尘味，我觉得有时候你的问题写得太短了。 对，叙述不够。 我们在问听众说你指的是风韵犹存，还是你在指封尘味？说不清楚。好。2008年4月，我们当年专访的来宾有薛凯琪跟张栋梁。哦。玛丽提，当时你在4月4号，2008年4月4号说你自己压力大的处理方式是什么？睡觉。 睡觉。 我说哭欸。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吴玛丽，现在你已经不是过去的你了。 我压力大方式是哭？ 很难想象齁。 哼。 对啊。 哼。 你已经完全不是过去那个你了。 哼。那你自己记得2008年你说台南人的印象是什么吗？ 台南人的印象。我有说过这么针对性的话、喔。你不要。 那你现在对台南人的印象是什么？我看 台南印象古道热场啊。真的很棒呢。08年不懂事，我说了什么呢？ 2008年欧马克说台南人齁就是把鲜艳颜色的衣服穿在身上。你干嘛说这个？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台南人哪有啊？ 他们现在没有了，但是08年那时候去，我真的哦，我的天啊，他们的每一个人都是穿鲜艳的红色，就是三原色系列的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的紧裤子在身上。 那是当年刚好流行穿 色裤吧？那个时候还没有 流， 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 哈！ 所以你也可以想成台南人引领风潮，也是可以这样想的、啊。 台南人也不是当年的台南人了。 对。 2008年4月，我请假去大阪玩，然后是你跟乔治的第一次两人主持。在节目的尾端，你还记得当年那时你们接听电话的方式是什么吗？我觉得一定是很快把人家挂掉。 3秒挂电话。 你们两个除了3秒挂电话，吐不出其他什么事情来。 哎呦，什么？ 快速接电话。来，你看。 那个时候因为就是电话非常非常多的时候，所以可以快速接电话，现在都没办法了。 2008年的五月，当时我们访问了苏打绿还有叶乃文，冲一杯热牛奶，应该是热牛奶那一张吧？ 嗯，是武士刀。 可是你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呀、啊！当年的五月，玛丽同学特别来宾小组长 call in 之后，又来广播现场的特殊经验。 小组长是谁 ？Hogan 啊， 他有来现场啊？ 其实我有点忘了， 我怎么不记得他有来过现场？ 马克提哈利路亚掰歌的开始，家教小孩提供你的第一句，你还记得吗？ 什么什么屁股的吗？ 我怎么不记得有人教你哈利路亚的掰歌啊？ 哈利路亚，怎么哦？我没刷牙，是不是啊？ 你能唱出完整的吗？ 好像就是哈利路亚，我没刷牙吧？ 哈利路亚，我没刷牙，哈利路亚， 是吗？ 答案是你没刷牙，我是大牙，你有龅牙，对对对对、 哦， 大家都有牙。 没有，那是后面是我自己加的啦。 哦、 小朋友应该只有讲没刷牙这件事。 好，玛丽跟马克挑战录音室的三角红灯游戏，我们在挑战那一个啦。 三角红灯是什么 ？Dead air， 几秒会红、 哦， 几秒会亮？ 五秒。 三秒钟不说话也没有趁约，对对对。个人提问：印度王子跟呼啦巴巴是同一个人，没错。2008年的六月，我们访问了很多人：卢广仲、萧红人、萧敬腾、纳豆家、陈汉典，还有林宥嘉。天哪！所以我是在2008年的六月跟纳豆认识的。 嗯， 2008年的六月，我要记下来，然后故意说。 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相认的吗？ 好，都没有心啊！我们现在20。 各位听众，请注意，这就是女人非常非常典型，就是你看到女人很阴暗跟邪恶的一面。 我所有的都公开讲出来。 所有男哦，对，今天是因为你遇到一个很棒的女人，这个女人叫吴玛丽， 我就公开跟你们说，我下次遇到纳豆，我要这样问她。 女人会这个样子，然后就是对很多就是我们对女生都没有办法，这些很苦手的、很老实的男生，你要知道，你随时要想办法应变这样的状况。 那如果这样状况你不知道呢？ 如果不知道的话，就我们回家以后，我们开一个群组，好好讨论一下，想想看要怎么去对付。 共同询问进入飞碟当 DJ 选择的歌曲，我知道，我只记得一首， 哪一首 ？Maroon 5的 This Love。嗯， 华语我忘记选哪一首了。 嗯， 你记得吗？ 我的华语好像是 F4 的流星雨，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是最红的时候。 然后他说当时应该是我们两个第一次有共同受到的专访，然后我们说什么什么是我们的好朋友 啊？ 什么什么是我们的好朋友 ？Google 不是？ 什么是我们的好朋友？ 想一个 啊？ 我这些问题好难哦。 对啊。什么是我们好朋友？ 哎、欸，你真的是选《流星花园》主题曲哎，还有刘德华。 哦，刘德华我忘了，还有一首 然后我的华语歌曲是《原味觉醒夏天的风》。 嗯 ，Maroon 5 This Love。嗯，日文歌当时就已经不记得了。 嗯， 那我们说什么？什么是我们的好朋友？东立出版社。 哦。 所以东立出版社那个是我们第一次一起接受专访吗？ 哦，哦， 嗯哈！ 吴玛丽现在把头发撩起来好帅气哦，我应该拍给大家看。 不要，你都怕我拍很丑，刘海弄起来很丑，是现在刘海太长了。 大家是不是 陈雨欣打给我，我可以接吗？ 接啊接啊，问他干嘛？问他你记得2008年在干嘛吗？你记得2008年访问什么剧团吗？ 那我开扩音。 好。 喂，喂，新哥啊，我在做现场哦，我在录音哦。 你帮我录一声喇叭好顺便。 他根本完全不想理你。 我说我现在在录音耶，你的声音都被录进去了。 啊，真的吗？ 所以所有青春点的听众都听到你要叫我帮你代班。 那就麻烦你咯。 你待会再传给我啦。 啊，哎，12点开始。 12点开始。 啊。 那我问你一题哦。你要接受挑战吗？ 来啊，谁怕谁？ 请问有一年，我找不到那一张。 08年，08年。 08年你来青春点代班访问了一个剧团，是哪个剧团你还记得吗？ 你这样讲我怎么会记得，你看有一些提示啊。 那一部戏叫做《喜乐社区》。 哦，我知道啊。 什么？ 就是就是就是专门唱音乐剧的。 什么剧团呢？ 这真的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什么演剧团呢？ 就是演剧团啊。 要什么剧团呢？ 要。 不就耀眼吗？ 就是 耀眼，耀眼，对啊，耀眼、啊。 答对了，好的。 好， 那 十二点喽。 好，拜拜喽。 哎，十二点之前喽。Okay, 好了， 拜 拜，拜拜。这个节目呢，真的是毫无章法可言。 哎，大家刚刚就是完全的听到跟目睹了时光虫洞，哎，说十二点，现在不是已经 是 哎十二点，那刚刚是开天窗了吗？ 啊、算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很神秘的虫洞。嗯，到哪里了？ 最下面。 有一题是我们偷看电台其他节目的 rundown， 我们看了哪个节目的？ 我们很常看人家，我猜生活大师，我们很常偷看人家 rundown， 还有下午什么？ 我还以为是下班女王哎、欸。 哦，也有可能。 我们在偷看少奶奶巴巴看。 对对对对，就是早上的嘛。 嗯哼，好。马克提，2008年，这个可不是女生自己出的哟，这是他写的。2008年不是女生自己在那边给男生找麻烦。嗯、他说2008年马克送玛丽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08年， 零八年你送人家什么生日礼物啊？ 我现在最有印象就还是狗的袜子。08年我那时候会送你什么呢？耳环？ 哈，我又没有耳洞、你认识我这么久了， 所以很有可能，所以很有可能是耳环，因为那时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你会观察一个人，发现他没戴耳环，然后送他耳环吗？ 有可能，就是那时候还没有。 你不是这种浪费钱的个性，你怎么可能会买一个废的东西给人家？ 啊，你猜，你记得吗？ 是送可以粘，就是 你说用艺术创作的东西。 对啊， 我觉得那好像比较后期了，我觉得那好像已经到0910比较后期，我不知道。开撕这么长，答案是什么？ 一本书叫做《麻烦呢，给台湾人的日本人使用说明书》。 我完全不记得哎、欸， 那本书。 你卖掉了吗？ 是你买的吗？ 是我买的啊。 麻烦呢、欸。 嗯。 给他，你送我这本书干嘛？ 好像因为觉得那时候你很日本人吧？你看那时候我们多不熟。麻烦呢、欸，还是代表说哦，要送工作伙伴那个生日礼物哦，真的、哦、麻烦呢、欸。 这个太简单了。到了九月份我们访问了阿令、Hey Girl。八次，我们常常说人要知福惜福，不要身在人中，不要人在 福中 不 知 福。 越成熟的稻穗头垂得越低， 这个不可能答错，答对了。 Yeah， 2008年十月份，我们当年十月访问了光良跟棒棒糖。 嗯， 十月份我们曾经提到，如果要出书，要搭配什么音乐？ 蛤，我们那时候已经想到书要搭配音乐了。 搭配什么啊？ 08年我们出书要搭配什么音乐？ 叮当猫吗？ 因为那时候你常 唱。那几年叮当猫很流行哎。 梅奇和他妈 妈到山上去，发现一件事情很稀奇。你没有其他可以想到的吗？ 没有，不可能是卡加布列岛。 真的就是叮当。好开心哦！ 叮当猫加就是那下一本书就是叮当猫加卡加布列岛。 2008年11月份我们访问了潘嘉丽、黄靖伦跟董少颖。11月13号节目停的电视节目黄金 B 段班介绍广播游戏单元，讲到情人点点哪个单元？ 我们有被提到过？ 这个我完全没有印象哎。 我们有被提到过？ 我连黄金 B 段班有介绍广播游戏单元，讲到我们单元都不知道。 黄金 B 段班是什么节目？我都不知道。 哈？黄金 B 段班在刚要开播的时候非常热门哎。因为就是太多 B 咖，所以叫做黄金 B 段班。 哦、 小甜甜、小钟、沈玉玲、就是全部都是，就是那时候看起来是，就是在 B 要升上 A 的那一群这样子。但是就是因为太多人了。 他有提过我们哦？ 讲过青春吹吹王。 哦，吹口哨的。 我完全不记得哎。 我是完全不知道。 M 音乐教室在2008年12月份新登场，第一首歌是什么？我知道。 什么 ？Love， 艾希。 Ashley Simpson。 嗯。 哇，你好厉害哦。 嗯。 你怎么那么棒？ 在这边感谢认真的乡民提供给我们这一个小时满满的猜猜看。如果你是这几年才加入我们的，势必是觉得 没有共鸣。 这整个小时， 他以前08年做，其实应该08年我们那时候真的蛮活力四射的，然后做过。跟现在比起来做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我们现在每天就是， 而且那时候再无聊我们也会做， 对，我们现在都会觉得 有点，到底是受到什么束缚呢？ 没有，就是人老了就会保守跟麻烦啊，就会公务员心态吧。 反省反省。 健歌金曲， 孙燕姿的2016重新诠释那些音乐上的1987，这是蔡澜清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快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逃开。我们的世界像你说的真有那么坏，你又何必感慨，有你的关怀和所有的爱，为这个世界添一些美丽色彩。 那些我们熟悉的话语让孙燕姿重新提醒，继彩虹金刚之后，孙燕姿用音乐精彩这个世界。 我的世界没有那么坏，没有那么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吼，电脑又跑不动了啦！ 来来来，拿旧电脑换新笔电 ，Intel 火力购物金。购买 Intel 严选触控轻薄新笔电指定机种，就送你最高3000元百货公司礼券。 详情参考 Intel 台湾脸书粉丝团哦。 这五年我等了很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也有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每一首经典，每一幕感动。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张清芳《芳华盛宴》演唱会影音特辑，蓝光典藏版、DVD 收藏版，8月31，《芳华再现》，Four Music。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点54分，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为你送上陈建奇，再加上了清风，再加上杨丞琳的《年轮说》。待会1点钟过后，继续来帮大家回信喽。 着把刀切开我身体，研究我的风雨，这全是我，那全是你，给过心的开心，看成长的痕迹，包裹我生命，镌刻我的掌印，计算着我，计算着你，过不去的过去，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无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 爸妈为我戴上祝福的手链，妈确诊有失智症的那年，我帮她戴上爱的手链，守护她的每一次独行，用爱与关怀带她回家。 预防走失手链，把回家的路戴在手上。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人，申请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我想说一个故事，关于他和他的相遇。詹森怀好歌再推荐电影，好多音乐好评发行。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是张美琪。 想家就爱点你 UFO。 先生。 蔡先生，家长。 妈妈带弟弟去上普林斯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哎，怕我不赞成吧？哦，没想到这学期真的进步很多。 他还很得意的拿考试成绩来跟我炫耀哎。 现在姐姐知道啦，也吵着要上啊。我深深体会到，小孩子的读书能力真的是可以被开发的哎。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最痛苦的不是分离，而是不得不分离。狮子合唱团首张专辑《Lion》9月16日正式发行。第二波虐心主打《最后的请求》，华纳音乐。 我是 Angela 张韶涵。 嘿，你可以靠近我一点，你可以舍不得眨眼。 真是不美不好都不说，人说心有刀割，钻石有琢磨。 1:03，欢迎你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这一封信呢，他自己亲自送信到电台来，然后看起来表情非常非常的沉重，要讲一件很难过的事情。 你有目睹他哦？ 对，因为他说他希望就是可以见我一面， 哼， 然后就说心情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好， 哼， 然后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他说他信中有写， 哼， 他就是马克语录的持有人， 哼， 他是蓬蓬， 哼。 蓬蓬说，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高中喜欢很久很久的那个男生。玛丽还说我们很像赵薇跟黄晓明。 我有讲这种话？ 嗯，你怎么会讲这种话？ 我会讲别人你是赵薇跟黄晓明吗？ 还是因为他之前写的那个感觉让你觉得是赵薇黄晓明？ 哼， 但喜欢他的这4年真的蛮惨的，我一直处在很悲观的状态。前阵子呢，我们一起去澎湖玩，我才发现他跟前女友复合了。 哼， 他们一起去澎湖玩，可他女友没有去欸。 可能就是一群朋友吧，不是单独吧。 在感情里我完全是炮灰，但大一新生的名单出来后，我也找到了我的新生命。 嗯， 事情是这样的，我读广电系，新生名单一出来，我们系学会就是开了一个与学弟妹的 FB 社团，为了方便联络。他们班的男生呢只有10个，啊，想认识的只有1个。开社团没多久他就加我，吓死但有点开心。系学会会长呢跟我说，学弟密他说想拍片，然后因为我跟片的经验，因为蓬蓬跟片的经验很多，所以呢学会会长就把这个学弟丢给他处理。学弟以前读别的学校休学重考来我们学校， 所以比我大一岁。一开始呢，我以为他就像一般的学弟，只是问问我学校的事情，应该一天话题就会结束了。结果一聊就聊了两个礼拜，从早到晚聊了那么久都还没见面，终于在新生训练那天要见面了，有种见网友的感觉啊。那天白天呢，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但晚上他突然跟我说想弹吉他给我听。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坐在我对面的吴玛丽女士呢，她刚刚的表情是反胃，就像听到很多次口水口水口水口水口水 好了 的那个反应。她 不是弹吉他真的太尴尬了。 然后约我去看电影，半夜打电话来跟我讲电话好几个小时等等，让我觉得他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我终于不是炮灰了的感觉。但人生果然没那么简单，没 那么简单。 今天是开学日，他上车要来学校的时候跟我说，还跟我说，哎，跟什么？跟我说，对，还跟我说他体育课，我都不以为意。结果突然 line 了一句说，不要喜欢我。 哈？没头没尾的干嘛？ 我整个傻眼。骂三字经，一个人躺在租屋处的床上 是看到鬼是不是？ 确定自己没有在睡觉。问他干嘛、啊、他说没，只是害怕。 耍什么帅？ 我说怕什么？他说我不想回答。我就说好，这个好他就这样没读没回。我以为就是算了，他就是不想理我了，就这样消沉的上课。终于下课了，我就想说去社办听大家弹弹吉他聊聊天 chill 一下，今天还是很美好的。结果我一打开门，学弟坐在里面笑笑的看着我。学长纷纷跟我说他是被我找来的，问我 谁是被我找来的。 那个学弟是被 学长找来的？ 不是，那个学弟是被砰砰找来的。 哼。 然后还问砰砰说：“哎，你怎么招生的啊？怎么招到一个学弟啊？”我就一直干笑，嘿嘿嘿嘿嘿嘿。学弟就坐在我旁边，一直看着我笑，微笑。没多久，他先走了。一离开社办，我的 LINE 亮着。他说我要入社。 我确认一下那个前因后果，反正就他们聊得很开心。他还觉得男的是天使，结果学弟就突然传说你不要喜欢我、 嗯、 但隔天又出现社团说要加入他的社团、 嗯、 是这样吗？ 对， 我没有搞混。 对、 嗯、 我以为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欸、等一下砰砰，我 等一下故事没了， 故事没了，他就停在这边，他就没了，他就说下集待续，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然后砰砰，你今天来的时候你给我看那个要死不活你快要挂掉的脸，我以为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你当人家小三了，或者是觉得自己感情被玩了，还是怎样？就 这的确，他可能觉得自己感情被玩啊。 这看起来蛮美好的、啊，不是吗？当然，这个男生可能不好。 嗯， 这个男生可能就是，对，是有点玩人的感觉。可是没有到这么严重吧？ 很不 OK 耶， 很不 OK。对啊，但是没有这么严重吧？就你知道他是一个，没有什么，这样算什么？没肩膀吗？也不是，就爱耍帅的男生。 没什么担当的人， 没担当，爱耍帅，然后喜欢用这种心里面的，反正喜欢用话术，然后玩对方的心理的人，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对象，就这样啊。但你也还没有跟他交往或干嘛、啊？ 可是我以为他是天使啊！你要想想，我原本以为他是天，而且他也没有提到什么你那个黄晓明跟前女友复合，这故事只是开头，根本就无关嘛。 嗯。他是说，他可能就是要表明说，他觉得 陆续两个男都离开他， 陆续两个男的都对都这样玩他，都这样只是把他当很好的朋友，然后最后又没有跟他在一起。 那你就是多跟女性友人交朋友啊， 嗯， 但他们也会交男朋友而离开你的，所以你还是回到原点就顾好你自己。 嗯 嗯，你们好，八月尾了。 写完这封寄出应该是九月， 不，已经是九月快尾了，九月中，九月中。 这是熟恩的来信，你们知道吗？不知不觉我写信给马克信箱时间已经一年了。 Whoa. 去年九月开始寄出第一封信，一直到今年九月，我觉得天哪，好不可思议哦。那当初会想到寄信给马克信箱，是每一次听录音档很多很有趣的话题，我就想回应，可是都没有办法参加，所以最后只能想到用写信的方式参加节目单元。每个月一封信，有的时候两封，曾想过有一天可能当我真的没事情分享的时候，也许就是我停笔的那一天。农历七月鬼门开，我们公司都会有一场大型的普渡拜拜。其实呢，在马来西亚普渡拜拜一般都是庙里或是大家在家门前简单的拜一下。 嗯， 会以公司名义在公司范围做的普渡真的是没几间。哇，所以跟台湾不太一样哎。 嗯， 台湾大公司小公司全都拜， 好可怕啊！我觉得那个那天空气品质又超糟的。 他说我们的公司都很重视，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公司隔壁就是坟墓的关系吧。讲到这个，我今天终于忍不住问了柜台美少女。 我们必须要前因提示一下， 我想起柜台美少女会不会造成他的困扰啊？ 对哈、哦。是不是不应该 讲？那我趁大家以后忘了，我再继续讲这件事情好了。还是大家答应我，刚刚那些事情全部忘掉，你们不要去烦他。 没有啊， 大家做到吗？ 我觉得做不到。 那算了，那我就不 讲了。我们就起了一个头，然后好，我们就说继续普渡怎么了呢？ CEO 每年必定会从总公司赶来出席。那我在网络上曾经看过一些台湾办普渡的照片，都有很多零食在桌上、嗯、那些都是必定要有的吗？ 嗯， 如果你看到绿色乖乖的话，可能很多台湾的公司都还是很迷信这个吧，就 绿色乖乖放在机器上，代表机器都会是绿灯，运作良好， 对，都会亮乖乖。那旺旺可能希望公司，可是那跟公司旺没有关系，那可能过年再拜的嘛。 旺旺不是就是要旺吗？ 可好兄弟不就是嗯 一样啊，就是希望好兄弟 是一样的吗？ 一样啊，希望保佑公司旺啊。 嗯，他说他们会有包子跟粽子，包就是包粽嘛。 嗯， 那他们公司还有个小活动，就是在拜拜前会跟每个员工收一份钱。 嗯， 然后负责的人会帮大家准备一份柴米油盐酱醋茶放在桌上，拜完之后大家各自领回自己的那一份，才是才是买火柴代替。 嗯， 酱是酱油，醋就改用糖。 嗯， 这个台湾没有哎、欸、我没有印象有听过。 嗯， 八月份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五月天马来西亚场的演唱会门票开卖。2008年还是2009年，那个时候五月天开演唱会票还很容易买， 哦，是哦， 也没有什么不法之徒在卖黄牛票。 嗯， 可是3年前他们再来的时候，竟然第一场卖完还加场，这一次还夸张到开卖前一个礼拜就有人在排队。 嗯， 那不止如此，脸书上还有非常多黄牛跳出来做生意。最可恶的是有些人这些还写到一半又化掉了，很多歌迷努力举报黄牛跟劝阻，但是没有用，还是很多人宁愿相信黄牛。 嗯， 演唱会门票都已经很不便宜了，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的冤枉钱去养那群黄牛呢？你辛苦赚来的钱怎么会养那些烂人？ 嗯， 如果你真的有钱，有多余的钱，还不如捐给一些有需要的人。票在开卖前，很多歌迷都会跟黄牛在脸书上吵很久，然后那时候每一天的时间都变得好漫长好难熬。黄牛们的歪理是说，我们就是代买嘛，就只是着收你代买的费用啊，我可不是抬高价钱哦。 嗯嗯嗯， 有些更可恶的手法是向他们买门票还要多付一笔钱买他们设计的衣服。 嗯， 黄牛设计的衣服吗？ 蛮妙的， 谁要买黄牛设计的衣服啊？ 嗯， 这种不干不净的手法，有人买了上当了，还会跟他说：“哦，谢谢。”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开票当天呢，现场排队的人可以优先买，那网络是到下午5点才开卖。 嗯， 我无法到现场啊，就只能等网络购买。然后等的时候，脑袋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小剧场在奔驰，比如说网络当了怎么办，没票了怎么办，然后我就看了时间倒数才发现20分钟怎么还那么久，平常赖床一下20分钟就没了，现在那么久。 但幸运的是我五点一到十分钟之内就完成结账，结束一切都非常的安心。 嗯 这封信结束以后，我想我会过一段时间，要好长一段日子之后才会再寄信给你们了。 为什么？ 他没有说诶，希望下次 为什么 的信件中会有一些其他更多更新更特别的事情跟你们分享。 所以是淑恩也需要外出取材吗？ 可能要外出取材，可能他持续写了一年给我们，你知道一年开始了就会有年假这种事情，他要休他在马克信箱累积的年假，要去休假了。 希望大家多多向淑恩看齐哦，至少每个月写一封信给我们嘛。 这首歌曲送给砰砰，来自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 手机束缚我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曾经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部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的一半，也不用被习惯，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一点饮，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扶我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 曾经，想念最伤心，但却最动心的记忆。 小时候的营养与温暖来自妈妈亲自熬煮的低基精，现在我选用古法传神精炼原料溯源最讲究安全品质的华佗福元堂，孝敬爸妈，守护健康。华佗福元堂古传低基精熬鸡精燕窝中秋礼盒 7-11 全家全联热卖中。 预购一个全民男友 I won't lie to you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ould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ay. 泰勒斯经典翻唱，小贾斯汀后最年轻告示牌冠军得主，全球超越一亿人次点击，爱你多一些。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最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全新专辑《照亮爱》，环球即将交往。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UFO, you like it? UFO, you know it? Now 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UFO, you like it? UFO.Know it, now 谁是空中梦想家 ？Oh， 就我点一 UFO。 继续回到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还在思考黄牛这件事情的马克。 嗯， 如果 你说黄牛们的理论吗？ 对啊，他的确，他其实就是代买啊，是没错啊，就是 只是他收取的代买费。 对，就是你身为一个歌迷，那。基本上就是这个物品是你想要的嘛，演唱会就是你想要这个东西，然后就变成说，你愿意花多高的价钱去买这个？那黄牛在这边看到有利可图，因为你想要，但是你拿不到票，可是我去帮你代买，然后我花我的时间精神，然后我收我自己觉得合理的价钱，然后你出得起的价钱，然后中间的差价我赚。 你说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想要这个东西，你愿意付到这个程度的金额，那你就可以买单。 对， 嗯。 然后大家对于黄牛在气愤是气愤什么呢？是因为觉得好，譬如说本来假设都是5000块的票，然后现在要6000块才买得到，然后我又抢不到，是因为我抢不到，所以我难过嘛。 我抢不到，我又不想花那个钱 去买。就是我抢不到，我又不想要再多花1000块。 然后就是有人愿意买，才助长黄牛又要去抢。然后黄牛那么多抢，就是加速我们一开始的。 对，所以最后回到最后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你要嘛你是没有那个财力， 嗯， 要嘛就是你拿不到票。嗯，就有点像吃不到葡萄，所以就说你不可以存在那种感觉啊。 不是啊，这不就是让所有喜欢他们的人我们一起来买票吗？那些又不是真心喜欢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但谁说就是要去看演唱会一定都是要真心喜欢的？里面有多少人是跟潮流的？ 嗯， 是跟风的，就是没有啊，我就是体验一下。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红啊，我也不一定真的有多喜欢啊。 嗯， 就每一件事情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吗？或是买球鞋也是一样啊，买潮鞋人家就是限量200个，然后前面为什么要有人就是排在第一个？有的人可能真的是我很爱，我超爱，我就是要收藏的。 嗯， 然后有人说没有啊，我转手就是卖 1.5 倍价。 但是 你买球鞋又卖球鞋的人却没有人骂他， 对，为什么？那为什么你不骂那个卖球鞋的人呢？为什么？然后那同样在排队会因为。我排第一个是因为我热爱这个潮牌，然后排第二个是要转手，我就会看不起第二个的吗？ 王牛，只有这个原因被人家诟病吗？ 黄牛，我觉得最不保险跟最麻烦的地方是，他卖了你很贵的票之后，那个票是假的。 哦，那就是假期嘛，那是另外一个。 对，这是最风险最大的事情。 嗯， 对。然后，如果以演唱会的主办单位方来说好了，就假设今天我办演唱会，嗯，然后我跟歌迷一起，我想要杜绝黄牛的话， 嗯， 其实有方法的啊，有方法可以完全的杜绝掉黄牛。 你说比如说用身份证认证这样吗？ 不是，但是这个方法呢，这个方法其实非常的棒，对主办单位来说非常的棒， 嗯， 但是你会流失掉超级多歌迷。 怎么做？ 这个方法就是我开放我的演唱会门票的票价是浮动票价，也就是竞标制度，最后又变成你有钱你就， 怎么可能？ 你就一定看得到。对啊，可是这是我利益极大化的一个方式，也绝对会消灭掉所有的黄牛。 嗯，嗯，好， 对啊。而且这在资本主义世界，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你要做什么事情，你有钱就做到，其实就是这样啊，很轻松的一件事。 可是身为就是就歌手、演艺人员，他们不可能会让事情变这样。 对啊，当然， 形象太伤了。 对，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你只要知道，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些事情他们不做是为了。就是你要保持形象啊，然后还要创造一个虚假的公平，但其实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其实就是没有这么，就我们活在一个不是公平的世界。为什么有时候我常常看到大家说我这没有公平，这不正义什么，然后大家很愤怒，我就觉得，你们不知道这本来就不是很公平的事情吗？奇怪了。好，这一封信呢，来自于阿布。阿布呢9月9号替韩氏们庆祝中秋很成功。韩氏是什么呢？韩氏就是街友吧，我想等一下他会讲。他说有十多家的媒体来采访，大部分呢都是娱乐线的记者，但对我来说啊，就是鱼帮水，水帮鱼啦，他写鱼帮水，水帮水啊，蛮好笑的。 鱼帮水啦，水帮水 对，鱼帮水，水帮水啊，能够让事情万幸平安，然后又有很多的露出机会，可以让更多人不要用歧视的眼光去看待街友。我在基金会当志工的这半个多月以来，看见了很多社会底层的故事。很多街友呢会成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样，背后的原因都不尽相同，也不是很单纯。有一部分呢是因为年轻的时候都是自己开公司的大老板，对家庭呢可能认为在外面辛苦的工作啊，有拿钱回家啊，就代表照顾家庭，但其实和家人都不亲。结果后来经商失败了，身边的家人就一个开自己的身边，然后最后必须要靠着救济来生活。而且他们就是除了这样子之外呢，他们的身份也像乡土剧的情节一般，儿女弃养他们，儿女弃之不理，最后走上了法律途径，说儿女弃养，然后验了 DNA， 发现只有一个小孩是自己的。 哈， 看了实在也令人鼻酸。我妈都说我的身体总是充满各式各样的贵人。那天和妈妈一同买早餐的路上，我跟妈妈说，你儿子在外面交友广阔，是因为我在外面对朋友很好。我都抱持了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就是凡事呢都不可以觉得理所当然。所以我这次也才能有办法在这个短的时间内敲到很多艺人朋友来帮忙。我现在终于能够体会电视广告上面说的，肝若是不好，人生是黑白的，肝若是好，人生是彩色的。因为你真的很容易感到有疲惫感，可能呢出门两三个小时就累了，你就必须要回家休息了。好，然后他说目前的状况呢是先辞掉了工作，好好养肝，做一些自己喜欢而且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事情。本来这次休息呢是为了让自己学习，让自己把生活的步调放慢，如何慢活，结果身体问题越来越多。坦白说，第一次有那种离死亡很近的那种感觉，自己的心情已经够糟了，但坦白说家人过度的关心 会一直提醒自己是个病人。说真的，目前自己的心还没有调适。有一个小有名气的艺人朋友知道我生病的消息之后，也很认真的跟我说，现在他没有签给任何公司，可以让我签下来，工作收入让我抽成。 怎么那么好啊？ 我只要帮他推，帮他多接些工作，帮他做规划，这样我就可以有一个收入来源。另外呢，还有一个文教基金会跟大安森林文教基金会有举办了一个为萤火虫写一首萤火虫之歌，第一名的奖金有60万，这么好多哦， 真的好多哦。 我向家中的菩萨发愿，只要有得名，奖金三分之一我要捐给平安站，然后三分之一要捐给有供奉菩萨的庙，三分之一留给自己的生活费。说也神奇，连续三个圣杯，请大家为我集气吧。 他有说什么时候会公布吗？没有， 不知道欸。对，现在目前的生活就是白天在基金会当义工，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要让自己太累。早上呢会早起跑个3-5公里，心情放松。对了，马克玛丽，要是有机会的话，有兴趣做公益吗？该如何与你们联系呢？不管如何，还是很谢谢你们的善心，下次有机会再和你们聊聊基金会的事情。今天写到这咯。好，要联络我的话，其实你就私讯给我就可以了。 嗯， 就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的马克，然后是专业的那个， 嗯， 粉丝专业那个，然后私讯给我就可以啦。 我的话，你就到我的粉丝页面玛丽的象牙塔，然后你就看到 Summer 的电话跟 mail， 你就可以打电话给 Summer。 Yes。 简单却很生动，每当夏天我就喜欢吹着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花瓣掉落在我的手中，握着我们曾经的感动，想起我。 这里呢有一封明信片是来自于 Alex， 他现在在各个地方。他说上次来信我跟你们说我会出游，就是念意大利的 Hello 是 Ciao 吗？ Ciao Ciao Ciao Ciao Ciao Ciao， 我现在就在意大利给你们写信呢。这张明信片是翡冷翠乌菲兹美术馆其中一个著名的收藏品，叫做维纳斯的诞生。我想维纳斯就在中央，左边那一对是 什么？哦，这是名画耶，但是看看、 啊、 但是我叫不出名字。 不是说画里很多地方可能都会有小含义跟暗示。 对啊对啊对啊，嗯，不知道。我的西洋艺术史因为那是星期三早八的课，所以最后我没有去期中考，然后那一堂课最后零分。 后面有小花就是蛮浪漫的，右边有一个女生是想拿条毯子给维纳斯盖吗？维纳斯站在蚌壳中央有特别的意思吗？然后为什么左边的那一对男生要对维纳斯吹气呢？ 嗯， 你看他嘴巴是有喷一口气。 哦对，吹个风、啊、吹个风。 Why？ 这背后一定有故事的啦，但是只是我不知道。只能 call 给那个哲青哥了。 哲青哥，对，或是一些就是解析艺术名画的书，应该都会有讲这个故事。 虽然今天哦，他的今天是6月9号， 今天早上排了很久的队才能看到，可是能看到这一幅巨作也不枉此行。素文意大利的邮政系统很糟糕，过几天我会在梵蒂冈再寄一张明信片给你们，就看看哪一张会先抵达咯。好的，感谢你艾利克斯的来信，我来搜寻一下那个好了，维纳斯的诞生。 好， 最喜欢的日本飞行船剧团带着杰克与魔豆来喽！快跟着杰克一起爬上云端的城堡，来一场大冒险，从巨人的手边救回公主。9月16日起全台巡演，购票请洽年代售票系统或同欢印数02-2778-5596。 预购一个全民男友。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一人字典籍，爱你多一些。18岁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全新专辑《照亮爱》，环球即将交往。 嗨，大家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我欣赏你这样的美，很喜欢好你的小手子，别轻易的喊自己妹妹，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一如往常清醒，却好像还在梦里，习惯自己逃避。 But I don't really care， 直到一切到达边际，让我不打算游到哪里，就让自己沉溺， But I don't really care. Say hi. 长的冷静、哦、时间失去我已经无法回去，才发现我在现实里。But I don't really care。现实笔记写下我漫长的冷静。 欢迎继续回来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我是被偷拍的马克，我不开心。 刚刚呢我找到了这一张维纳斯的诞生、 哦、 我也知道那个在呼呼的吹的那个人到底是谁了。 谁啊？ 维纳斯的诞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桑德罗点波提切利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那他的确就是在描述罗马神话的女神维纳斯从海中诞生的情景。她赤裸的身子踩在一个贝壳上面，对，贝壳我们没有认错，右边有个女生在帮她披上一个衣服还是毯子，那个叫做春之女神，春天来了、嗯、左边不是有个男的在那边呼呼的吹吗、 嗯、 不是要把他的头发吹开想看更多，他是风之神，他帮你 风神， 对，他吹的是暖风、 哦、 舒服的暖风， 所以就是春风吹又生的概念。 是的，好的， 换我吗？ 当然。 有这么当然吗？ 当然。 这封信呢来自于说飞，飞是那个花飞花雾飞雾的那个飞、 嗯、 非常的飞、 嗯、 马克玛丽你们好，因为上次玛丽说信件都回完了，所以我就乖乖来写信了。 对啊，大家快写信给我们，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单元哦，啊，可以听听别人的故事。那今天我想分享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我最要好的朋友因为生病过世了。 嗯， 我早就知道会有失去他的一天，陪着他从健康到做化疗到只能躺在床上无法行走到昏睡的状态、 嗯、 接到他离去的消息的那一刻，我着实的松了一口气，为他也为我自己，因为他终于不用再痛了，而我也不用再提心吊胆了、嗯、每一次去医院看他的路上，我总是乱糟糟的想很多，我很害怕看到残破不堪的他，可是更怕现在不去看他以后会后悔，只能不停地深呼吸，带着微笑推开病房的门。而每一次即使他再痛苦也都会给我一抹笑，我无法想象生活只剩下病床上方的一块天花板是怎么样的日子。从前活泼讨厌无聊的他，最终只能在床上度日，外头的阴晴风雨都与他无关。陪伴的时间很长，做心理建设的时间也很长，所以我原本以为伤心的程度不会那么深，但其实在所有的事情都办完后才是伤心的开始。人还在的时候，纵使不能像以前一样一起出去玩，但在病床旁仍然还可以跟他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得到他的回应。但现在我回过头再也找不到他，那些只能和他分享只有他懂的心事都找不到出口了。原来失去一个人像心里破了一个洞，糟糕的是这个洞不是其他人可以补上的。 那是16年来的喜怒哀乐，那是从小孩到成人，那是我们的青春。是的，我整个青春都有他的位置。现在我还是会常常在心里跟他对话，吃了好吃的餐厅，看了好看的电影，还是会想着他一定也会喜欢，还是好想和他一起去各种地方。想念原来是这种样子。很喜欢马克之前说的，如果爱有单位的话， 来了来了， 应该是时间。 请你用一个很温暖的声音为我朗读这一句行吗？ 如果爱有单位的话，应该是时间。在我们相处的时间里，我的确感受到他给我的爱，也希望我的陪伴也有让他感受到了爱。最后我想要分享漫画《海街日记》里面的一段话，偶尔还是会有的，没有办法接受现实反而退缩的家属，也许是不想看到自己的家人一天天的衰弱，就算到医院去也待不到十分钟，只送来换洗衣物就早早离开了。可是他们会觉得自己尽力照顾病人了，那不是在说谎，是因为已经到极限了。面对即将死去的人是需要能量的，如果因为他能量不足就去责备他，这对他也太苛刻了。照顾病人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希望所有在照顾病人的家属们、朋友们都要加油。 Can you celebrate? Can you kiss me tonight? We will love. 日本乐坛最佳情歌天王德永英明。30周年，乐迷票选最爱男生人气歌曲。男音诠释跨时代的经典作品。德永英明，歌迷最爱的经典翻唱 All Time Best Vocalist。 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流行极限因他改写，叫 iTunes 榜冠军，引领2016最潮都会节拍。媒体赞誉布兰妮最强回归，布兰妮操控流行最新大碟，荣耀强袭。Sony Music。 Hello， 我是 Eric 周兴哲。 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在我肩膀， 让你相信我的爱此刻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伤感若太多，心丢给我保护，疲倦的烟火我会替你都赶走，灿烂的言语只能点缀感情，如果我沉默因为我真的爱你，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54分最后一个段落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 F4 的流星雨，曾经在欧马克大师生命中占有 大师嘞 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品，也谢谢认真的乡民今天第一个小时带我们回顾了好久好久好久以前的 2008年的问答。 未来我们还是需要大家的持续参与，希望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是在打哈欠吗？ 哎，对， 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利电台马克信箱收就可以喽。这个周末你要干嘛勒？ 我要去听韦礼安。 那看到你可以跟你打招呼吗？ 可以的哟。 这首歌曲来自 Maroon 5的 This Love， 跟你说声拜拜。 拜。 High, I did not recognize the fire burning in her eyes. try my best to feed her appetite, keep her coming every night, so hard to keep her satisfied. Oh, kept playing love like it was just a game, pretending to feel the same, but turn around and leave again. I put her on, this love has taken its toll on me. She said goodbye too many times before. Her heart is breaking in front of me, and I have no choice, cause I won't say goodbye anymore. Whoa, whoa, whoa. I've been to these broken things, repair your broken wings, and make sure everything's all right. 升空， 光雕音乐会开演， 台东纳鹿湾欢迎你。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有人说，等待是幸福的，因为知道等得到，但许多弱势的家庭根本无法等待。因为他们连下一餐在哪里都没有着落。我是孙悦，请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食物银行捐款1000元，认领一个1919食物包，让弱势家庭三餐不断炊。 New Moo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关关诗敏，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Oh, oh, baby, oh, oh.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电脑又跑不动了啦！ 来来来，拿旧电脑换新笔电 ，Intel 火力购物金，购买 Intel 严选触控轻薄新笔电指定。